喂， 您的油彩在当 时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大点声，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，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萧大同琢磨了一阵，咬一咬牙说，干脆就做任伯年，杀不出去拉倒。许一丁笑着说，果然是大法师啊，豁得出去，为钱杀红了眼喽。哎，这几年不赶紧赚钱，再过几年就不是人了。哎，这话有道理，未来的情形肯定是这样。那你狠狠地杀一把吧。哎，要不帮我个忙，你来帮我添个款怎么样？许一丁显出不太相信的神情。我帮你添款？对呀，你帮我添款。你书法功底好，善于仿各家的字，加上你对绘画的了解，你来添款我最放心。怎么样，就算帮我一把，我会记住的。哎，说好了啊，我要是添坏了，你可不能怪我。只要你愿意添，就绝不会添坏。画子卖出去之后，我给你15%的提成。许一丁再次看了看那幅画，点了点头说，可以，不过呀，我那里没有旧墨，这你可要给我准备好。这你放心，我家里啊有两锭光绪内廷的墨，还有小半截方雨鲁的墨。哟，这不错呀。那我就用方雨鲁的墨吧。萧大同不解地问，你要用方雨鲁的墨？方雨鲁是明代的制墨大师，任伯年可是清末的画家。这许一丁微微一笑说，大法师平时是天眼通法眼通他心通的，今天自己要做法，你怎么一窍都不通了？你想啊，哪个大画家不收藏古代的名墨？应酬之作他们都是用普通的墨，精心之作他们可都是用收藏的上品之墨的。哦，还真是，有理有理，哈，佩服佩服，我今天的脑筋呐，就是转不过弯来。许一丁打趣说，你是一心想玩一票大的，所以转不过弯来。平时啊，你这转弯比大肠还快呢。哎，对了啊，我只负责添款，印章的问题你自己解决。你放心吧，印章的事我已经想好了，只要你帮我的款添好，印章绝不会有问题。萧大同说完，匆匆忙忙地走了，留下许一丁独自在办公室里，一会儿想着救徽州女人，一会儿想着任伯年。方有根拎着两条渡江烟去找黄文的时候，黄文正站在阳台上对着新安江水采气，见方有根面色萎黄，双目内陷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 疑心有严重的病气从方有根的百会穴和涌泉穴钻进去了。想要给方有根探探病气，再发功将他的病气逼出来。不料方有根说，我的病啊，这气功治不了，我心里难受，要跟你说说，你帮我想想办法。于是黄文一边抽着方有根送来的杜江烟，一边听方有根倾吐他的伤心事。方有根说得很动情，黄文听得也很认真，毕竟杜江烟是那时安徽最好的烟之一，送方和受方都不敢浪费，这就要求他们一个要说得透彻，一个要听得诚恳。当方有根第四次抹掉涕泪，总算把他和小慧的事说完了，身上还一阵一阵的抽搐，既像是在唾气，又像是在打嗝。黄文哀愁地看着方有根，又点燃一支烟，紧皱眉头猛抽起来。方有根用通红的眼望着烟雾里的黄文，一时反倒有些为黄文担心，怕黄文有什么事想不开，又怀疑这黄文是不是和小慧也有一腿。黄文的烟终于抽完了，他把烟头用力摁灭在烟缸里，然后开始为方有根开示。黄文从伊甸园说到大观园，从夏娃说到爱娃，再说到西蒙波夫娃，从奥维德的爱经说到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，从周幽王和包惜说到罗密欧和朱丽叶，从杜十娘和李甲说到芸娘和沈三白，从萧军和萧红说到三毛和荷西，最后把自己都说感动了，眼里含着泪水，但同时也把自己说糊涂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说，只好不断地咽口水。后来他总算是蒙佛垂怜，灵光毒药，窘脱根尘，说了生老病死，求不得，爱别离，愿赠会，五阴至圣，一段八苦之说，总算使他的开示有了一个光明的结尾。黄文开示完之后，发现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满了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用脑太多，赶紧喝了两口茶润润心肺，然后问方有根，现在你应该想通了吧？啊，你说什么？方有根猛地抬起头，大梦初醒般的望着黄文，刚才他一直在望着自己的脚尖。哎，这也不能怪你，你已经入了魔境，我的话呀，你一时恐怕难以明白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一句话，一切爱情都是假的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。不对，我喜欢小慧就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方有根打断了黄文的话，硬呛呛地说。黄文无奈地摇了摇头说，哎，可怜民者啊，可怜民者，刚强难化，现在的问题明摆着，人小慧有别的男人，他不爱你，你只能尽快放下他。我偏不放下他，他越不爱我，我越喜欢他，我就是不放下他。黄文惊愕地看着方有根，心中很为方有根难过，于是说，哎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不能把身体搞坏，不能三天不吃东西，也不能三天不开店门。你想啊，如果你想小慧也喜欢上你，你必须要身体好，要有钱，最好比那个澳门老板还有钱才行，不然这小慧凭什么要喜欢你呀？黄文这段话一说，见方有根似乎有所入心，正打算再想说一段更有说服力的话，忽听得有人敲门，就起身去开门。进来的人是萧大同，一副急急忙忙的样子。还没等黄文寒暄，萧大同劈头就问，哎，上次啊，有根的店开张那天，我记得你买了一个印尼盒，还在不在？ 在啊，应该在，我找找看。你这怎么了？你要他做什么？肖大同听到在这个字，心里踏实了许多，语气也放缓了，说啊，中国美协要办全国画展，我想送作品去试一试。你知道进入全国画展不容易，竞争很激烈，不另辟蹊径不行。我想在我的作品中融入瓷器画的元素，也许能别开生面。记得你那个小印尼和尚画的是浅绛山水，很有意思，我想接回去琢磨琢磨。没问题，我这就找出来给你。黄文到书桌的抽屉里找印尼盒，肖大同这才看到方有根坐在一边。哟，有根也在这儿啊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刚才没看见。最近生意怎么样啊？哎，我前天从你店门口经过，见店门关着，是不是下乡收东西去了？收的好东西可一定要让我们先饱饱眼福哦。方有根目光涣散，看了肖大同一眼，哑着嗓子说，哎，我最近倒霉，只收到一块楠木棺材板，这你看不看呢？肖大同心不在焉，顺口说，棺材板好，棺材板好，当官发财。话未说完，黄文将印尼盒找出来了，递给了肖大同。肖大同接过一看，又揭开盖子看了看，说，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哎，那我先拿回去了啊，赶紧把画画出来。你拿去吧，入了全国美展别忘了请我们喝酒啊。哎，一定一定，这喝酒不是小意思。哎，你别忘了把印尼盒还回来。方有根冲着肖大同的背影追了一句。黄文看了方有根一眼，感到他的元神有些回来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。 全国各地的古董收藏买卖者渐渐进入屯溪了，先是小股部队进来，但很快就像京戏唱的，大队人马往西城，成汹涌浩荡之势。他们深深为自己虽是近水楼台却未能先得月而焦灼，于是怀着寸土不让的精神，开始疯狂收购徽州的古董，好像他们很爱国似的，其实爱的还是钱。在这种局势下，方有根不得不努力将小慧放下，开始投入他的生意。尽管他好多次都想到小慧那里去打牌，但还是坚决忍住了。他的收获范围开始扩展，不再只是字画、瓷器、砚台、竹雕，其他种类也收，且不管它真真假假，反正最后都能卖出去，只要赚钱就行。所谓时势造英雄，从夏天到秋天短短的几个月间，方有根竟然赚了12万，这当然是让他开心的事了。然而他也有担心的事，那就是货源越来越少，也越来越贵。国庆节的第二天，正是老街上游客最多的时候，方有根正在和两个顾客谈生意，武顺来了。方有根原本以为他是送货来的，没想到武顺是专门带消息来的，说米儿快要生了，要方有根赶快赶回基坑村去。不是还有两个月再生吗？哦，我听说是早产，从镇卫生院请了医生在家接生，怕有意外。哎，事情急，赶快走吧。那两个顾客见他有事就走了，方有根眼看两笔生意飞了，心里直骂米儿是个倒霉鬼，为什么不能等几天再生孩子？心里骂归骂，还是不得不跟武顺回基坑村去了。傍晚时分赶到基坑村，米儿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，但方有根听说米儿生了个女儿，心里一阵凉，把带来的红糖、阿胶、奶粉扔在堂前的桌上， 坐在椅子上阴郁着脸，任方老根怎么催促，就是不愿意进产房看看母女俩，脑子里想着徽州古谚说的早产的女儿是棵草。方老根知道方有根的心思，劝导说，女儿就女儿吧，不也蛮好，再说你现在帮别人做生意，自己也赚了钱了，不怕罚款，上户口也不难，钱可以打通的，以后再生几个，保准个个是儿子。方有根泱泱不乐地说，我看他那个样子，一辈子都生不出儿子来，生孩子的地方脏，晦气重，今天我不进去，不要坏了我的财运。方有根说完，拿了3000块钱给方老根，方老根就什么话也不说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方有根进房间看了米儿和女儿，他装模作样的摸了摸米儿的头发，又抱起女儿抖了几下，哦哦了两声，就说屯溪有一个顾客正在等他，要赶紧赶回去。其实方有根是怕见到正在路上赶过来的岳父和二姨，铁定了心要赶回屯溪，谁也拦不住他。武顺劝他不要那么急着赚钱，还是亲人要紧，但没用。汪老伯说，哎，现在的有根呐，不是从前的有根喽，做大事要紧，有气魄。中午方有根就回到了老街，刚打开店门，波斯就进来了，张口便说，哎，你死到哪儿去了，一上午都没见着你鬼影。哦，我回老家去了。怎么，有生意要介绍给我？什么生意不生意的，我告诉你，小慧昨晚被民警抓了。方有根听了浑身一震，什么？小慧被抓了？为什么？哎呀，还为什么，聚众赌博呗，昨晚老街上被抓了好几家，好在我昨天晚上就喝醉了，要不然我今天也进去了。他现在被关在什么地方？在吉林山看守所。方有根一听，想起屯溪八景中有一处吉林真境，后来改成了枪毙罪犯的地方，没想到现在又建了个看守所。他立即给店门上门板，焦急地说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要赶紧去把他救出来，在那种地方他要受多少罪啊。你先别急，这样跑去没有用的，我用钱把他赎回来，怎么能没有用？你真要救他出来，放血是肯定的，但你这样拿钱去赎人不合规矩，没人会搭理你，你要先把路子走通才行。路子走通怎么走？这样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应该跟看守所那边的人比较熟，最好啊，今晚请他吃个饭，让他帮着疏通疏通。哦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好，这事儿你来安排，订最好的酒店，我只管出钱就是。晚上波子还真约了他说得上话的熟人老于，在徽商故里订了一个包厢，方有根和波子早早就在包厢里等着。老于倒还守时，说好6点就到了，身后还带了个漂亮姑娘。大家一坐定，方有根就叫服务员起菜，服务员端上来的菜都是酒店里最好最贵的。方有根赶忙给于所长和波子倒酒，正要给那漂亮姑娘倒，那姑娘说她不喝酒。方有根问她想喝点什么，她说喝点珍珠奶茶吧。于是方有根又赶紧叫服务员上了一大杯珍珠奶茶。四个人端杯示意，先干了一小杯。老于咂咂舌尖说，这古井酒不错，绵得很呐，有些年头了。方有根说，不怕这酒贵， 就怕难买。我一下午啊，跑遍了屯溪的烟酒店，只买的这两瓶，还是高价买的。方有根说着，又从包里拿出两条贵烟，站起来双手捧给老于，说：“这个烟也不好买，也是高价买的。”老于接过烟，轻描淡写的往身边一放，说：“啊，这烟呢，现在名气很大，说是一云二桂三中华，黄果树下牡丹花。你看，贵烟的名气都排到中华烟前面去了。可我啊，还是更喜欢抽中华。”哈哈哈哈。说完，老于莫名其妙地笑起来。方有根有些尴尬，陪着笑脸说：“啊、哦，那是那是，下次再聚会啊，我给您带中华来。”波子端起酒杯说：“来，我们再干一杯。”等第三杯酒下肚，老于说：“嗯，说吧，什么事？”方有根怕自己说不清楚，就让波子说。于是波子如此这般说了一通。老于听完之后沉吟了一刻，聚众赌博，这事儿啊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鸡灵山看守所的杨所长是我警校时的同学，明天啊，我跟他打声招呼。第一，不要让那个，哎，叫什么来着？波子说：“小慧。”方有根赶紧更正说：“不，叫姚慧琴。”老于掏出一个小本子，记下了这个名字，然后说：“第一呢，不要让这个姚慧琴在里面吃苦头。第二呢，罚点款能早点放出来，就早点放。”方有根和波子一听，都站起来给老于敬酒，三人一饮而尽。那姑娘突然问：“哎，不知道他们赌得有多大？”方有根和波子听了这一句，均是一愣，两个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。最后还是波子吞吞吐吐的照实说：“一个晚上有三五千的输赢。”方有根急了，忙说：“你不识数吗？以前我们在那里打，不就几百块钱输赢吗？”波子有些垂头丧气地说：“后来加码了，这事儿瞒不住人，抓赌的现场在那儿摆着呢。再说被抓的人早就招了。”老于皱着眉头，不停地用指节轻轻敲打桌面，过了一阵才说话：“这个赌得有点太大了，事情一大，这我那朋友也不敢一个人说了算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要疏通。我有心帮你们，只怕办起来也吃力呀。”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，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？几经起落，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作者程英。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东方，编辑张璐。老于敲竹杠，大吃大喝了一顿，还好小慧终于被放出来了。方有根和小慧将会有如何进展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文博游戏》。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，机缘巧合，一入文物之海徽州，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。这里有贪，有欲，有赌，有博，无为有处假作真，异想天开绝处生。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，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，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？小说《文博游戏》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